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2集。他看起来几乎恢复如初，动作毫无凝滞，表情正常得很，似乎昨晚的一切都是他的梦。 你去哪儿了？ 他小心翼翼地从床上爬下来，拉开凳子坐在他对面。我去找阿姐喝早茶。他破天荒地绽放了一个微笑，带着少年人的具有欺瞒性的明媚，一如初见时的模样。林妙妙慌了， 阿姐，牧瑶，难道这剧情发展不应该是决裂了吗？ 哦，他说不上是惊异还是失望，坐在了桌边，心里有些奇怪的酸涩。 你今天怎么突然去找穆姐姐喝茶啊？ 我有些事需要跟她商量。他不动声色倒茶，将茶杯推到她面前。林妙妙有些心神不主地抿了一口，没忍住问了一嘴。 什么事儿呀？ 你我的婚事。 他一口茶喷了出来，随即猛地咳嗽起来，眼泪倒灌。 木生走过来，将咳得东倒西歪的林妙妙揽进怀里，轻柔地拍了拍她的背。林妙妙从她怀里睁出来，小鹿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。 什么意思啊？ 原身好像是嫁了木生，可绝不是这种嫁法，似乎是木生用了某种手段控制了她。千头万绪还没理清，他竟然猝不及防地来求婚了。木生双眸潋滟，倒映着他，深不见底的黑，看进去了便要溺毙。 嫁给我，不好吗？ 咱未免也太突然了。 少年脸上的笑意微敛，慢慢蹲下去，虚趴在他膝上。仰头向上看，那一双秋水般的眼在根根分明的睫毛掩映下黑亮的惊人。 我片刻都不愿意再等了。 林妙妙抽出膝盖离他远了些，有些难以置信。 不是，可是你昨天才给穆姐姐表白。 我没有表白。 他神色骤冷，旋即站起身俯视着她。 阿姐，就只是阿姐而已。 林妙妙敏感地察觉，她说阿姐二字的时候，饱含的那种热忱和亲昵全部消失了。这两字从她嘴里说出来，非常漠然，不带丝毫感情。少年的手将女孩翘起的一缕头发轻柔地别至耳后，手指无意擦过她的耳廓，引得她一阵下意识的站立。她的语调很平静， 如果你不喜欢，斩断了也未尝不可。 林妙妙怔怔看着他的脸，只觉得他周身的气质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让他有些不敢轻举妄动了。 子期。 嗯？ 他垂眸望他，这熟悉的一垂眸让他放下了大半的心。还是他，只不过变得有些古怪而已。 我觉得。 他踌躇了一下，睫毛颤动起来。 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急不得。 你心里还装着柳拂衣？ 他骤然打断，手指捏紧，眼里一片暗沉。 我。 他像是被削了音，没有二字说什么也吐不出来，脑海里一连串的红叉警报交叠响起。他颓然明白过来，在任务一中，他始终是那个暗恋着柳拂衣的人设。任务一天不结束，他便一天不可自主。 关柳大哥什么事儿啊？ 他只好换了种说法，疯狂揉着被痛楚折磨的太阳穴，疼得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。这画面在木生眼里看来， 却是另一种口是心非的光景了。 那该怎么办？ 木生柔和地发问，周身寒意更甚，漆黑润泽的双眸望定了他，许久，语气中有一丝偏执的认真。 你答应了我，陪着我，永不离开。 子期，你听我说。 少年捏住他的下巴抬起来，目光流连在他脸上，竟然带着无限迷恋和痛楚，许久才轻启薄唇。 林妙妙，我的心给你了，你能不能试着喜欢我？ 他怔怔地望着他。 我…… 一连串的消音，他的头都要炸开了，强忍着系统提示急切道， 我真的不讨厌你，子期。 他已经着急地扒了下去他的手，抱住了头，用力捶了两下。喜欢柳福一以外的男人这种事儿，不能经由凌鱼的嘴自主说出来。现在已经是四分之三进度，再熬过四分之一，他才算真正的自由。木生望着他，低低笑了一声，这答案显然不能让他满意。他眸中深沉之色越发浓郁，像是满溢出来的漆黑夜色，猝不及防地用腿顶住了他的双膝，一手搭在他肩膀上，看似亲昵，却用了几分力，直接将他摁在了椅子上。 子期，子期。 他茫然抬起头，挣扎起来，有些慌了。 木生，木生。 他充耳不闻，眸中明暗飞速变换，如同有乌云时聚时散，忽而明晰清澈，忽而深不见底。林妙妙骇然望着他的眼睛，难道他命中注定要黑化一次，拖延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无法避免，而且不是为了木瑶，而是……这时木生竟然缓缓笑了，有如迎春花开放，初始语气非常柔和。 你可以不喜欢我，我们从头开始也好，只是想嫁给柳福一。 他眼眸蓦然一暗，眸中戾气令人心惊肉跳。 做梦。 而是为了他？木生唇角勾着，笑容毫无温度，手指已经放在纤细秀丽的发带上扯了一下。 晚了。 挣扎的女孩骤然定住，不受控制地望着他变得美丽绝伦的眼睛。他蹲下来，顿了顿，带着几分哄诱的味道，一字一顿。 你喜欢我？ 他迟缓地开口。 我…… 却顿住不说了。 他眸中出现了一丝恼意，偏执地重复了一遍。你喜欢我？ 我……喜欢你。 他终于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。几乎是同时，逆他人心智致使的反噬骤然啃噬心脉，他睁大眼睛，捂住心口，一口血吐了出来，毫不在意地拿袖子擦去，苍白的唇上带上几丝鲜红的妖冶。他一意孤行地接着道， 你愿意嫁给我？ 我愿意嫁。嫁给你。 又是一下，他脸色苍白，青筋几乎暴起，忍了片刻，嘴角仍旧溢出了一丝暗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